6号星期五嘅骚动音乐， 系啦，非常之紧张啊吓，因为咧 有咩咁紧张啊？ 紧张、啊， 一系就兴奋，一系紧张，一系刺激噶嘛。 人生几咁开心啊，所以话嗱，因为咧我哋今日6点钟咧就系、是、有我哋嘅骚动音乐嘅第二集出现嘅 声音版本， 冇错。咁啊，今日咧我哋喺骚动音乐嘅声音版本将会出现嘅嘉宾啊吓，包括有 Chloe 黄君仪、Paula 欧子林、CK 黄思琪。苏丽珊同埋太妹太妹嘅， 做咩苏丽珊你唔讲 Cecilia 苏丽珊啊？ 系啊，因为咧之前有尝试过嗌 Cecilia 苏丽珊，但我发现原来个名系有啲 Q， 对唔住，好似 成日对佢 都。我成日讲真的好似得罪佢咁。 系啦，你成日都系系好想讲个小插曲啊！我唔知道之后出嚟嘅嘅电视 冇咗嘅，冇咗嘅，系冇咗。 但系嗰个有一个好好笑嘅位嘅，即系类似嘉宾几位上台嘅时候，咁因为我同阿斌咧就会即系企左右两边，嘉宾企中间啦。咁跟住嚟嘅时候，唔知苏丽珊前面嗰个系 C K 啊，好似咁。跟住之后阿斌就同我啊，你高啊，你企波城嗰边啦，咁样。咁跟住之后咧，当下一个苏丽珊行上嚟嘅时候咧，跟住阿斌咧就居然同苏丽珊讲话，苏丽珊企我呢边啦，咁跟住佢都好叻啊，即刻忍唔住串你，咁即系我系矮啦，系嘛，即类似咁样嘅对白啦。 唔系，我觉得咁样啦 ，friend 先可以讲笑嘅。 当然，但我好中意呢个气氛啊， 系嘛。 但你就好似回应啱啱讲，好似成日讲嘢都好似 开口夹着你咯， 好似以前读书嗰啲咧，男同学、女同学成日唔知点解迎住呢个男同学讲嘅就系串紧嗰个女同学咧，嗰种咧，好似每一句都好似串紧佢。所以头先你啱啱，我觉得你 default 咗啊。所以头先数嗰个加个 line up 嘅时候咧，系唯独是苏丽珊你冇讲英文名，所以我特登攞出嚟。 因为 佢有冇听？ 应该咁讲，应该咁讲。因为苏丽珊喺我心入边系特别啲嘅，系独特啲嘅。OK， 好。所以你咪做啲咁嘅嘢咯，兜唔翻啦。所以嗰个独特啊，似乎系唔系啲咁好嘅嘢，所以你好似虾佢咁。 我冇啊，我唔系啊。对唔住啊，苏丽珊。 所以今日你讲好多次，嗰晚讲好多次，对唔住啊。系啊 ，anyway， 呢个系只系其中一件事。咁啊，今日6至7，所以我哋嘅全程点歌大行动啦，同埋 Indian Friday Max 咧，呢个礼拜都会休息一次嘅。 系，冇错。 6至7将会有我哋骚动音乐第二集，咁啊讲一次，俾你讲一次，有咩嘉宾今日会出现啊？ 系啦，非常之紧张。唔系啊，因为咧，我觉得 拍嘅时候， 我为免再俾你抽情，因为咧，我哋今日嘅嘉宾系有 Chloe 黄君仪、Paula 欧子林、CK 黄思琪、Cecilia 苏丽珊同埋太妹太妹嘅。 你知唔知点解？真系好想突然间将呢个位置再讲佢本身个题。 喂，仲你啊喂？ 因为第一下头先你第一次讲嘅时候，点解我会抽情呢？因为太妹平时就咁叫太妹，好少都会愣太妹讲，但你连太妹都会。太美，你苏丽珊都唔讲 Cecilia 估唔佢啦，呢个第一下，然后第二下就系头先再重复一次讲 live 嘅时候，谂住叫做即系氹翻苏丽珊，你摆佢第一个讲喎，你摆翻佢第四， 哎呀冇你个人咁滑头嘛， 唔系滑头啊，冇啊，讲完啦。 要跟呢啲嘢，嗱呢啲咧氹女仔呢啲真系要跟波哥学的， 要学噶， 我都系经常跟你学，啊、学到嘢学到嘢， 要学噶氹女仔，所以我都 send 翻俾佢听先。我讲完啲冇嘢，唔系冇嘢，即系讲完啲宣布啦，讲啲宣布冇嘢，好掌嘴掌嘴， 系你唔啱， 唔系嘢，呢啲系紧要嘢嚟。 讲下啲日常嘢 ，OK， 咁啊，因为咧最近咧就系因为骚动音乐啦，咁啊开始又要睇下转季啦嘛，就嚟咁。又系时候睇下衫啦，采购下啦， 贵啦，买咩骚动音乐？ 咁都要俾个藉口自己消费买下嘢啊！如果唔系无啦啦自己买嘢嗰、那个，觉得唉，好似好唔抵啊咁样。 人生需要藉口。 系啦，咁啊，跟住上网睇衫啦，咁跟住然后即系最近又唔知点解好衰噶嘛，啲社交平台咧好似识得读心咁样噶嘛，你谂想买啲乜咧，佢就俾啲咩你睇噶啦咁。跟住系咁 send 一啲铺头出嚟俾我睇，咁其中有一间咧就系嗰啲日本品牌咁样嘅时装铺咁样啦，即系唔系一啲大牌子，即系唔会一讲。大家就哦呢一间即系唔系呢一啲嚟嘅，即系似系一啲细铺头或者可能一啲网店、日本网店咁样啦。咁然后好奇啊，啲衫几靓哦，同埋都觉得几啱我咁。同埋我好中意猫，咁佢有一个系猫嘅系列咁样啦。咁于是乎啊，不如试下买件啦咁样。咁我喺度睇，咦，好似又几好、啊，即系唔知买满几多钱就有免费运嚟香港咁。我觉得啊，咁都唔算好贵啊，即系。 咁远水路运嚟香港，你买够唔知800蚊左右就就免运啦。咁 唔系你香港唔知买几多钱都未必有、啊。 哇，程飞机都好抵啊，咁都要啦。咁 程飞机都 系啦。咁觉得啊，咁我试下啦，买啦。咁系啦，咁啊搞好多嗰啲手续啦，即系因为又要研究点样登，因为佢网站日文噶嘛，咁又要登记，即系点样做会员啊，跟住然后点样落单啊，填嗰啲地址啊，email 啊，唔识噶嘛，咁网购系咁啊，但其实都系基本网购嘅程序嚟嘅啫，只不过佢转咗做日文咁解啦吓，咁跟住然后 用嗰啲可以直接翻译晒成个网站嗰啲， 我系一个科技盲嚟嘅课程。 都系 系啊，唔系 story 都唔识 我有我有开个 Google Translate 出嚟，跟住我睇唔明嗰啲栏目咧，我就将佢 copy and paste 个 Google Translate 嘅。我系科技盲嚟，嗰句啦。 我有咩 系啦系啦，咁我又懒醒，觉得啊自己识得睇少少或者估到啊嘛，大概搞掂咗咁样啦。跟住然后咧就满心欢喜，就全日喺度等啊，唔知佢几时会送出咧？即系我估计应该都要翻少少时间。咁我谂寄到过嚟香港嘅时候，我应该都差唔多生日啦。咁啊，当我自己送俾自己生日礼物啦。 原来想话俾大家听，你就系生日。 唔系话俾大家听，话俾你，话俾你听。 讲啊， 你记唔记得？ 唔记得， 15号啊， 我记得，我睇你记唔记得。 咁啊，跟住然后啊，谂住寄到嚟啊，差唔多啦，时间应该都要啦，搭程飞机咁样 啦， 跟住然后 你同我讲啊嘛，我喺嗰边帮你拎翻嚟咪得咯。 系，哎，可能去到冇个门市咧，就系做网店咧，你点知啫咁样？咁啊，跟住如是者，我成日都心挂挂，全日都喺度心挂挂，喺度谂紧啊，因为佢又衰啊，你话唔知佢话衰定唔衰好啦。佢就寫 free shipping， 佢冇话用乜嘢嘅方式去寄俾你， 真係船跟住可能 係啦，即係可以係速递，可以係船，可以係空邮咁样，几种唔同方式啦，都可以好快，可以好慢㗎嘛。咁我心入面又好驚，佢又冇讲，我心諗啊，记唔记得切呢？会唔会成个月先收到呢？係啦，转季先收到，咁点呢？咁跟住然后如是者等到咁上下，去到晏昼嘅时候，终于收到一个message 啦，就话啊，我嘅货，我个系啦，你 有一个包裹 已经送出，仲要系咧，我哋即系香港人都应该好常用嗰、那个嗰间速递公司啦，速运公司啦， 顺风顺水嘅， 系啦系啦系啦，顺风顺水嗰间咧就话啊，你有个包裹送出，咁而家好好噶嘛，佢跟单嗰、那个形式就系佢会 track 住嗰个路线噶嘛，跟住佢个寄出地点系写住东莞。跟住我心谂吓，我喺日本度买啊，跟住我即刻心入边就系同自己讲，哦、啊，咁可能佢嗰个厂真系喺内地嗰度做，咁所以亦都有个仓喺嗰度，顺便即系做埋嗰个运送服务啦，咁样。 从来冇人话过佢系日本铺头，佢用日文啫嘛。 唔系，我之所以我咪话我自己一厢情愿咯，同埋都系，即系佢唔一定系 made in Japan 噶嘛，佢日本牌子，佢可以系喺内地生产噶嘛，咁跟住我嗰下觉得，即系本身我第一下系觉得点解同我想象有啲落差嘅？ 但系你心里边觉得我系俾人呃咗嘅？ 冇，我第一下系觉得，我第一下觉得真系好啦，第二日就可以送到，真系好快，我唔使担心转季先收到啦咁样样。因为佢写住啊，就系、是、写住第二日嘅黄昏左右就送到嚟香港。 虽然你心里边冇谂佢有冇呃你，但系我心里边系觉得佢就系想令你误会啫。 我唔会咁讲咯， 我会咁谂，因为好多呢类嘅，我会咁讲，即系佢人呢个，但系呢一个又咁讲嘅，系一种、 啊、我第一个反应系我知道你想讲嗰样嘢系咩，因为我第一个反应就系我想图嗰个网睇下有冇啲同款嘅衫，然后买得平啲咯。 因为呢、這个你中性啲讲咧，市场策略 系， 因为好多时候有一啲牌子嘅嘢咧，佢个包装好中意用日文噶，因为佢有一种观感喺度，咁又好合理嘅。你作为卖嗰个人，我就谂个包装 packing 点样整到你愿意买嘛，咁好合理啫，系咪先？ 系， 咁所以咁可能有日文字，大家个消费欲强啲嘅，令到你有误会或者系啦，咁但系佢冇讲过自己系真系边度嘅时候，咁佢都系一个销售嘅方法啦， 啱啊， 啱正正路呢、這个你自己觉得啦， 系， 因为好多时候都系噶嘛，其实你有时候去嗰啲百货买啲生活嘢咧，几个牌子差唔多，假设买洗脚水，唔系。 洗脚、我想讲， 我想唔系 点解？ 我讲嘅时候我都觉得怪噶啦，点解？ 我都觉得 你仲你有咩癖好，你唔好喺呢度同大家分享啊！ 我想 你自己买咩洗脚水翻去点样用，我唔理你啊！ 我都觉得怪啊！我你想讲洗洁精、洗手液之后，脑里面几样嘢，但系唔知听讲洗脚水，你话洗手液啊，嗰啲即系消毒嗰啲啊， 系 咁有好多种牌子，你点样 stand out？ 咁有时可能真系呢个方法，你见到咦？日本字喎、啊，咁、你好自然有个有私人为主，你又会揀啦咁样。咁但系你望真啲，其实你 made in 边度，或者佢系 design in 边度，可能系其实可能唔系差好远，即系佢真系包装纸一张咁样。 系冇错。 因为我咁呢啲系一种啦。咁我之前咧都有买啲太阳眼镜嘅，之前唔系买咗嘅。 我记得，我记得。 条老师啊嘛。 系啊系啊。 咁佢嗰个又系广告，成个嘅 design， 首先全部用英文啦，咁、样，跟住又系个 design 又系。我唔记得佢搞到成件事好好意大利，好欧洲 㗎。OK,OK。 好欧洲㗎，佢里面啲内文用嗰啲 model 影嗰啲相啊，嗰啲影相 texture 全部都会令到你唔以为系喺 欧洲度制造嘅。 係啦，咁但係以个价钱嚟讲，大抵都知道个 quality 未必会系最 top 嗰啲啦，唔系大品牌啦。咁但有时网店嘅嘢，佢可能就系冇实体店，平少少，咁但系有啲都可能质素 OK 嘅咧，咁啊影相出去都唔差， 系啊冇错。 虽然有啲你只系偷相啦，咁即系都会有嘅， 有绝对有。 系啦，咁但系咪试下咯，咁啊又嗰啲唔知暑假临尾买一送一嗰啲，定买满几多钱就 都系少少试下啦，咁样。 永远都系崇尚一样嘢嘅啫，假设买咗翻嚟唔啱用，都唔会肉赤。嘅角度咁样，咁跟住当佢送到嚟嘅时候，其实一攞上手嘅质感，你大抵都知系都唔系嗰样嘢噶啦，咁样。但系我记得好似佢个网店系有写自己，好似真系喺欧洲嘅牌子啊。 哦 ，OK， 系啦，即系我记得类似 有。但系佢有冇写明系边度制造？ 佢冇写喺边度嘅。 OK， 所以我同你一样嗰次，咁我就好奇啦，即系纯粹猎奇心态啫，冇失望嘅，因为同我预计一样。攞上手啲质地好似。啲小朋友买太阳眼镜嗰啲玩具眼镜嗰种胶质嚟嘅，即系嗰啲框 ，OK 唔紧要。我就好奇究竟你边度寄嚟嘅咧？哦，就喺新加坡寄嚟嘅，即系个地址啊，寄出喺新加坡。咁但系佢类似可能类似系话个 brand 系喺阿姆斯特丹，定系佢 design 阿姆斯特丹唔知咧。但系佢 但系制造， 但 系 佢寄出个地址 send 出嚟咧，系喺新加坡嘅。系啦， 咁你有冇失望啊？ 冇，头先咪冇咯。 你会觉得俾佢呃你 ？O K 啊，新加坡唔系东莞， 都好啊。 佢有权喺新加坡寄出，但佢可能都系 made in 东莞噶，然后再过新加坡后期就再寄出都得噶。系，但佢 brand 佢系话明系阿姆斯特丹，我记得系，因为佢个太阳眼镜嗰个袋仔出封面系写咗唔知阿姆斯特丹咁样嘅，系啦，所以系会有好多呢一啲，但系你就系知道佢会令整到个版面好 fancy， 令到你有先入为主，令你误以为佢喺边度嘅 product 咯。 我觉得冇噶啦，而家上网买嘢咧，即系我真系经验唔够你多啊，可能即系要调节下自己嗰啲心态，就系算啦，唔好谂咁执着啦，咁样。 如何处理陶瓷小摆设，跟爱情被拍卖，如何割爱流行古董唱盘，操作遇上没有坏， 如何弃置床头所装镜，擦折求尽快来，谁人购买，谁人死败， 全新的礼物明日变礼物，谁减谁高价要接受，迎新即送旧，前度仿气候，谁讨厌要放走，谁中意要带走，即管讲价大二手四手记忆都接受，有人完结以后，有人还会邂逅，请 PM 我大二手四手幸福感接受。 身居美化，网购 pop art 挂画， 也啱喎。 像后现代的美术品， 很优雅， 件嘢都体验它， 体验它， 现在放手吧，就算让下位让舞者。新职送旧，前度已折旧，要接受， 要放手。 纯装饰合卖，谁亦有买卖。他减价要脱手，他高价要接受。 飞达同埋 Kira 陈伟璇旋转拍卖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五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今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是伊朗在囚女子纳尔吉斯穆罕默迪，以表扬她在争取人权方面的贡献。评审委员会指在伊朗的妇女受到压迫，穆罕默迪为此发声，为促进所有人的人权和自由而进行斗争。穆罕默迪是伊朗著名人权分子，致力争取妇女权利和废除死刑。根据总部设于爱尔兰的人权组织前线卫士的资料，穆罕默迪目前在德克兰埃文监狱服刑，对他的指控包括进行反对国家的宣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今年5月初宣布，穆罕默迪被確定為2023年度一項世界新聞自由獎的得主之一。組織總幹事阿祖萊當時表示，需要向開展時工作受阻、面臨人身安全和受攻擊威脅的記者致敬，向各人對真相追求和追究責任表達敬意。虚拟资产交易平台 JPEX 案，消息指一名31岁怀疑是诈骗集团成员的男子在昨晚被捕，累计27人落网。据了解，警方稍后会在屯门一处拖走一架名贵房车，相信与犯罪得益有关。警方至今接获超过2500人报案，涉款15亿5700万。一名38岁男子今年3月输入6款合共18本羊村系列刊物，被控一项输入煽动刊物罪。他今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认罪，国安法指定法官总裁判官苏维德判被告即时监禁4个月。苏维德判刑时表示，涉案绘本目标读者年龄层低至4岁，以社会事件为骨干，分别用羊和狼比喻特区政府和中央，刊物情节充斥歪曲观念、不尽不实的信息，意图向心智未成熟的小童散播对中央政府的仇恨、藐视和叛离。刊物对象涉及年幼人士，若果煽动思想成功在年幼一辈植根和渗透，有机会带来跨代影响。苏维德认为，被告明知故犯联同他人在英国输入物品，变相助长鼓励海外人士继续制作印制物品，令危害国安信息散播。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下午5点台风小犬集结在香港东南偏东大约260公里，即是北纬 21.7 度东经 16.6 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广东沿岸海域。随着小犬继续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今日会逐渐增强。天文台会在今日下午5点40分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预料小犬在未来一两日会靠近珠江口一带，天文台会视乎小犬的强度、移动速度和同它相关烈风区和香港的距离，评估是否需要发出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小犬影响，预料本港未来两三日有狂风骤雨，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市民请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听日稍后雨势较为频密，气温介乎24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风势逐渐增强，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颇大，有狂风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天气较凉。下周中后期天色好转。一号戒备信号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阿 N 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康庄道往尖沙咀方向近理工大学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较为车多。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较为车多。咁另外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咧较为繁忙，车龙去到新楼街东。东隧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去到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往沙田方向龙尾到油站，大老山隧道去沙田车龙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薄扶林道往中环方向近住摩星岭道慢车龙尾去到玛丽医院，九龙区亚加老街往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慢车龙尾到怡安阁，太子道西往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交通繁忙，车龙是去到太子道东近住彩怡花园，窝打路道往沙田方向近住对行道车多，车龙接近公主道近创资中学，龙翔道天桥往观塘方向近平石村慢车，而龙翔道往荃湾方向近黄大仙中心都车多，而观塘道往旺角方向近启业村一段都是车多繁忙。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和斜村车多，车龙是去到文化博物馆和香港体育学院，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车龙去到安定村，而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友爱村一段较为车多的，元朗公路去返屯门方向福亨村都是较为车多，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西区走廊西隧入口去西环方向。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公布完善地区治理建议方案，政务司司长同副司长将亲自领导同统筹地区治理。不同经验和专业又熟悉地区事务的人士可以循各种途径晋身区议会，区议会聚焦地区事务，收集和反映民意，为市民提供贴心服务，致力建设美好社区，完善地区治理，建设社区帮到你。 持竿踏冰，圆梦青春，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冰球少年， 以冰雪运动做题材的影视作品一向少之又少，冰球少年剧中透过一众主角的日常训练以及在赛场上详细呈现的技术和技巧， 令观众可以一边煲剧一边认识冰球运动嘅专业知识。 国剧夜场《冰球少年》，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开卷啦！ 今集我冯杰同周子欣会介绍散文集《铺猫记》，作家陈薇是怎样将读者带入铺猫的奇幻结界之中呢？ 香港又真是一个特别多铺猫的地方，他们说是猫那种味道，其实老鼠闻到会知道害怕，令我想象到好像在布一个魔法阵，在令到鼠就不够胆进入这个结界样。 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此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好啦，咁样呢个时候呢又有好嘢推介俾大家啦。咁样因为呢个公共广播95周年真经典靓歌再重聚呢，就将会喺10月13号啊星期五嘅晚上啊，下星期五晚呢晚上7:30就举行嘅。咁啊，到时呢我哋就我哋而家呢就喺骚动音乐呢呢个节目当中呢就会招募一啲嘅现场观众，到时呢可以入场一齐去欣赏一啲嘅歌手嘅演出啦。到时 Albert 勾勾上去强同埋一众嘅歌手呢亦都会同大家回顾广播史上嘅经典靓歌㗎。咁啊，所以呢呢、这个时候大家留意住我哋嘅问题，答啱咗打入嚟18723888呢就有机会啊，可以得到呢个入场名额㗎啦。咁啊，个问题系乜嘢呢？个问题就系喺呢个公共广播95年真经典靓歌再重聚当中啊，系由边位主持演出嘅呢 ?OK? 咁啊，知道答案嘅朋友仔可以打入嚟18723888啦，18723888。咁啊，到时咧就可以有机会得到呢个入场名额去欣赏 Albert 欧欧瑞强同埋一众歌手咧，同大家一齐回顾啊广播史上嘅经典靓歌噶啦。 奔神，点样先可以令所有不快都流走啊？ 波城好简单嘅啫，尝试一下将你身边唔开心嘅嘢，尽量远离佢啊，尽量同佢哋保持距离，唔好黐咁埋。 发觉原爱你越困身姿势被磨练。对抗物理性和接骨都奋力一试，屈曲缩小就被你的藐视，委屈到神情会裂。对你越怕你越变质，应该就自变。我要换气派，换脑筋，伸软滑的线，然后罚你多的字。其实我有定义，我拉开你就能发现。未画完十四的眼线 ，I feel sorry， 不想再听狡辩，是我终于要散纸，撕去所有心智疤痕，挥去所有。 我自成一对，你选择了，才发现不是同你一类人。你解释我不好，再害怕代价失去，自己抹走面上最后为你留下的泪。下你手机分开，独自升级，冇再躲避同回忆 link up。Let's dance tonight， 发现理智已经失控，酒精开始发作，身体不知不觉失重。 意料事事，为未来肉身的公司 ，I feel sorry， 都想你的嘴。 走到淋漓。收你的信一语即答，听你解说恋在坚忍可难伸，白冻都不争，专信所有剔透的狂，生我所有动动基因可难伸，最大的奖金是英雄，找我所有恋爱精神，不怕所有地裂天分可难伸，带着金汤身就不滚，吸引所有超绝的人，吸引所有浪漫气人可难伸，世上的奖金是英雄。 Paula 欧子林 featuring Cotter Boy 辣身。咁当然，如果你系再一个正面啲、乐观啲嘅人，呢啲唔开心嘅事，你除咗避开佢之外，你仲可以主动啲嘅，抛出去啊！ 请你问我与我说笑尽数，想要对你发泄所有烦恼。Baby, I just want to stay with you。平淡原来咁样都几 true now。We in the soul， 使乜谂太多？Let's get it on， 就让我们来抛开不快，放下负面的心态 ，go away， 都对 go away。Yes， 你太瞒着自己，快快上锁嘅怒气，舒爸爸听你骂声，你骂啲废话，仲使得争取个转机 ？I don't care， 反正无帮助，一堆攻击声音，只想搞个大脑灾祸，要我断臂 ，no way， 我会继续到眼期。Whatever you wanna say, I'm still here in the game, yeah. 无聊麻烦人生即使 soft throw away， 毫无灵魂重复的工作 hands 晒机，啦啦啦啦内间开束缚 throw away， 痛痛 throw away， gonna celebrate。无聊麻烦人生的 deep heart throw away， 毫无灵魂情感的空壳 throw away， 我已学会重返焦虑作乐，要在沉溺中醒觉，咪太悲，痛痛 throw away。With my boy， 你在家看下片，我太久没试过，终于可以差个点，没事要去你打开窗去望下天，没事可以控制天气，他说变就变，继续启动 Don't gotta twist no beat， 担压力竭，清楚必须充满胆识，不需跟我忐忑，深深地个叹息，可抵挡一切攻击，什么经我演硬角色，无聊麻烦人生的思索 so away，灵魂重复的工作 hands 晒机，啦啦啦啦内街开束缚 throw away， 痛痛 throw away， gonna celebrate， 无聊麻烦人生的 deep heart throw away， 毫无灵魂情感的空壳 throw away， 我已学会重返焦虑作乐，要在沉溺中醒觉，咪太悲，痛痛 throw away， 收到晒啦嘛，通通 throw away 啊！带来阿 Vivian 杨安妮最新排台作品 Throw Away。 我仿佛对住你就冇禁忌，揭露秘密冇戒备，被敌人继续妒忌，你胜利做朋友就冇妒忌，和你等超级偶像团把天光都引起，连食要分享一样肥肥分分落趣味，知道你只伤心要唱 K， 我会失声都送死，某某一攻击你缺点，撑断一骨都撑你，只会要痴迷，有我就找到你。 Remember when we Six 嘅 sis 啊，即系好似佢哋咁咧，接触一班全部都开心嘅人咧，嗰、那个氛围自然会好啊。 车变怪，我乐意对话，老实放了假，有神水中花，不会滚，就会分，偶量下晦气，退散两阵就，气调两袖态度照旧，我自带着气氛，杀球锻炼信心，来一球一球中，紧张接来到吗？心跳接来两打。比靠杀队友们两怕湿透了来的笨餐不顾方向跟我想法衬衫 Oh baby I'm just fine 打好防狼命态高低落言太怪总跟自成气派人人在面跟怎能去猜虔诚大致最佳这这么宽松之后要学会振作控制接受先收心听雨就我要闭气拍鬼气先流罩气调两袖态度照旧我自带着狂音拼命打是贵官我出场三年用新章节来到吗新挑节来两打比较杀队友们两怕湿透了或斗法午餐不顾风向只记得个最暗 Oh baby I'm just fine 打好泛滥命总跟自成气派人人在乎变更怎能去猜浮沉让我进 要迎接一些新挑战或者处于一个不是那么舒服不是那么有一些有一些不安的环境底下呢即是最好就是做回自己做回自己就自然有信心个人呢就自然不会那么多不快了。固定烟行动代号0901 Never mind 敏感的人正好一介灰尘再下现再做现身重新于血花欢腾快快快碎开的蛋破开的蛋我这里降蛋下到后就用力翻 Yeah the clock is ticking ticking ticking ticking 喜欢的，现在就地蒸发，很想的很喜欢的，一起颠覆价值，一起登峰造极。What you blow it up?曾笑我卑躬屈膝这么低呀，回头来看我披荆斩棘分出高华。 当上愿意说笨的智慧子 ，Come in on me， 不好把我制止。 Just roll with me, roll with me, there wherever you are, just rock with me, yeah。天地的想最极的，现在用力见证。 我会跌，我会反省，终于颠覆价值。 What you blow it up? 觉得咧做人太有自己一套，太有灵觉，好容易会俾人冷嘲热讽啦，可能会俾人人身攻击啦。不过有时候可以做自己，令自己舒服啲嘅时候，有好多身边嘅冷言冷语，你又使乜理咁多啊？ 电台新闻报道， 嚟到呢一度咧，騷動音樂嘅現場，見到呢個 show 咧係 SKOW show 咧，即係換言之變成咗一個 show 一個食字嘅名嚟嘅。咁但係咧，我哋騷動音樂呢個節目其實一路都有一個嘅主題，一個宗旨嘅。可能阿斌你都未必知道啦。 係 呢個 slogan 就係咧，由音樂騷動你，由你騷動音樂，即係由台上面咁多位歌手朋友其實做嘅音樂，佢哋騷動你嘅意思，即係話佢哋會影響到你，令到你有共鳴，令到你有感覺啦。同一時間咧，你哋作為樂迷聽完一啲歌嘅時候，亦都你哋嘅 feedback、你哋嘅支持，亦都騷動翻台上咁多位嘅，所以係一個互動嘅關係嚟嘅。所以大家今日嚟到呢度係非常之重要，有你哋先至會有香港嘅音樂可以繼續可以有歌出啦，有大家可以聽到好聽嘅歌嘅。所以都要俾掌聲自己，多謝你哋。 所以咧，亦都大家好好珍惜今晚啦。咁啊，有好多嘅一啲歌手朋友會為大家落力演出之外咧，我哋仲會有一啲嘅互動遊戲，一陣同大家一齊玩嘅。 咁呢個時間咧，我哋首先請咧 Koey 啦，同埋 Paula 留步嘅，唔該曬。 Thank you。 因為今日咧都有一啲 fans 嚟到咧，其實我哋都收集咗一啲 fans 嘅問題，好想知道關於你哋嘅。 係冇錯， 咁問你哋先啦，問下 Koey 啦。 首先有一位叫做楚留香嘅朋友啊，佢話就想問下 Koey 啦，如果有時咧你喺台上邊啊，嚇，即係好緊張啦，你會點樣執生，點樣處理呢？ 我其實覺得呼吸係好幫到手嘅，即係深呼吸一下，等自己淡定一下咧，都有幫助嘅，或者係望啲遠啲嘅嘢咯。因為有時上到台真係男賓妃會好緊張，咁同自己講冇嘢嘅，深呼吸一下，咁就 tune 翻自己個 pacing， 咁就會好啲咯。 OK， 咁啊，亦都同時間咧有另一位嘅樂迷朋友問啦，知道咧即係 Koey 今年出嘅一首作品咧，即係一首快歌，一首慢歌。但係對於 Koey 你嚟講啦，自己喜歡嘅作品係偏向快啲啊，定係深情啲嘅咧？ 好彩兩首歌嘅監製都係 Randy， 咁所以我都唔怕講，其實我中意快歌多啲嘅。 知道啦，咁知道 Randy 之後同你做多啲快歌，跳多啲舞俾大家睇啦， 因為始終可能自己比較 emo 啲啊，咁所以做慢歌嘅時候咧，都好容易會搞到自己唔開心。咁做快歌嘅時候，好似又可以個人跳跳扎扎啊，咁好似我覺得啱我自己多啲咯，係啦。 好啦，咁啊問阿 Paula 啦，你都有 fans 問喎，因為你嘅歌亦都有一啲叫做慢少少嘅啦，亦都有一啲好似上在中咁樣，即係 up tempo 啲。你自己又中意邊樣多啲？ 我貪心添，可唔可以兩樣㗎？ 都得，但各自中意嘅原因係啲咩咧？慢歌同埋快歌？ 我覺得慢歌係一種令到人哋可以感到好治愈嘅歌咯，即係特別可能喺夜晚嘅時候又冇乜人，咁可能開心唔開心都有慢歌陪住。而快歌對我嚟講係一個維他命啊！即係可能喺好多朋友一起玩嘅時候，我想盡興咧就可以播快歌咁樣。 另一位 fans 都有問到嘅，即係講起快歌嘅話咧，知道你 social media 都見到你可能練下舞啊，或者做下 gym 啊嗰啲咁，係咪有啲咩未來音樂大計係關事？即係例如多啲跳唱嘅歌，定係點樣樣咧？ 咁醒目嘅你哋，係真係會嘅。之後嘅嗰首新歌都會係快歌嚟嘅。同上在中有少少唔一樣啦，上在中係比較活潑啲、得意啲嘅感覺嘅，咁但係下一首歌咧，佢就係屬於有翻少少成熟嘅感覺，有感覺，跟住係 R&B 底多少少嘅，係、 okay。 見到你而家操到好 fit 啦，應該夠 fit 啦，係嘛？ 都可以 hold 住呢個狀態， 所以再瘦啲出嚟， 再瘦啲就好瘦噶咯，係嘛 ？OK， 咁啊呢個時候咧，亦都同我哋現場嚟到一啲歌迷朋友咧一齊去有個互動環節嘅。咁啊，首先咧，我哋不如先請咗我哋福利先生哈利出嚟先。 有請哈利。 Hello， 我哋手頭上一人有一個好大嘅箱，入邊載住一啲嚟到現場嘅歌迷。嘅朋友，咁啊，佢哋咧就喺入場嘅時候登記咗噶啦，咁啊，轉頭我哋喺呢個箱入邊抽出嗰位幸運兒咧，就可以嚟到台上面同佢哋最心愛嘅歌手進行互動噶咯噃。咁啊，呢個時候不如我哋先抽咗個幸運兒出嚟先啦 ，Chloe 先啦 ，A 六 有冇 A 六嘅朋友仔 ？A 六幸運兒 ，Hello A 六 ，Paula 都可以抽啦。 B3 的 fans， 恭喜你， 恭喜你 ，Hello！ 不如兩位的 fans 咧都逐一介紹一下自己先。我身邊的呢一位點樣稱呼你？ 我叫 Jonathan。 Jonathan 係你由幾時開始就已經即係關注 Paula， 中意佢啲咩？即係音樂邊一首特別中意多啲咁啊？ 我中意係瘟疫再萬件事。我覺得有啲 feel 咯。 有啲 feel 你對佢有啲 feel 定係對首歌有啲 feel 先？ 首歌係 係。亦都問下我身邊呢位朋友仔係 Chloe 嘅樂迷嚟啊，你點稱呼咧？ 我叫 Stephy。 Stephy 你好，你係由幾時開始喜歡聽 Chloe 嘅作品同埋支持佢噶？ 由去參加造星四開始。 嗯，因為一啲點樣嘅特質令到你啊，好吸引到你啊 ，Chloe。 因為呢個女仔，我覺得佢好有 dream 啦，同埋佢嗰種跳舞出嚟嗰種自信，我係覺得好中意嘅。 非常之好啊！咁啊，一陣我哋都喺台上邊會見到 Chloe 去展現佢喺跳舞上嘅魅力啦，同埋歌唱上嘅實力啦。咁啊，但係呢個時候咧，我哋先要玩咗個福利嘅環節嘅。今日我哋嘅福利環節咧，會有三個選項俾大家揀嚇。是揀的嚇，唔係三樣享受曬嘅。 聽清楚，要諗 啦。聽清楚啦，要諗清楚揀邊樣啦。首先第一樣福利咧，就係我哋會安排一個特等席俾你哋，一個 VVVIP 嘅位置俾你。喺呢個位置啊，就近距離欣賞自己嘅偶像嘅演出啦，喺台上。 第二個啦，就係可以影一個即影即有嘅相，咁你可以珍藏啦。啊，呢個都吸引嘅。 咁第三個嘅福利咧，就係。你可以準備你嘅手機嘅錄音功能，攞呢個手機出嚟咧，就遞俾你嘅偶像，佢會為你錄低一句同你打氣鼓勵嘅説話。當你翻工好攰，起身，哎呀，今日冇力翻工支撐唔到啦，聽一聽呢個打氣嘅語音啊嚇，咁啊即刻個人成個就有力啦。OK， 由我哋呢邊開始揀起啦、啊，希望係揀邊一個嘅福利咧，你會？ 我想要一個鬧鐘 啊！想要一個鬧鐘，識揀啊！鬧鐘好多人都想要啊！呢、這個 每日都聽到你嗌起身。 OK， 咁你咧？你想揀咩啊？ 我想揀第二個。 第二個影相 嘅 影相 OK。咁啊，呢個時候我哋亦都有請哈利幫我哋攞個即影即有相機出嚟先。咁啊，呢個時候我哋不如由呢邊開始先啦、 啊。 我哋去。進行了這個錄鬧鐘的錄一個錄音功能的儀式了 Chloe 你想好一些對白沒有 你的 preference 你想要是吵到你真的起到身還是你是想要 sweet sweet 的Good Vibes Only 的鬧鐘 我想要sweet sweet 的、 啊、好啦 好這個時候我們給掌聲Chloe 先很緊張 現在這麼多人面前 sweet sweet 這樣錄一段東西不是 很簡單的很 sweet sweet 的 大家準備有 goosebump 吧應該 okay, 好來了 Stephy Morning， 祝你今日有一个好好嘅一日，开心嘅一日，同埋 good vibes only。 哇，好甜，好 sweet 啊！我一阵落台都要攞我电话出嚟。 我想问你攞可唔可以 forward 俾我？ 系啊， 我都需要人叫醒我， 我都想要吓。咁啊，呢个时候我哋多谢晒 Stephy 嘅，可以先喺台下坐一坐先。到你哋呢边要 系啦， 有呢个影相。 你有冇啲咩姿势噶？ 唔可以面貼面啊！我講明先啦， 唔想面貼面 啊！我哋望鏡頭，三二一，笑得靚啲咯喎 ！OK， 俾掌聲鼓勵一下先。 可能有冇覺得好彩，唔使要諗定錄啲咩啊？影相好似幾 好啦，係啊！佢哋記得有呢個 signature 嘅動作。 呢個時候咧，我哋亦都邀請 Paula 先到台下休息一下先， 謝謝 因為咧要俾啲掌聲。Chloe 即將為大家帶嚟佢嘅演出作品啊！ 嚟緊咧就送我嘅 出道歌送俾大家，咁就叫做 Good Vibes Only， 希望大家每一日都有好嘅心情，同埋每日都可以感受到呢个 Good Vibes Only 嘅 vibe 啦，希望大家鍾意。一切一切相信自己灯闪过闪过的灯，等等我不想太粗心，等等多定我天真，做到真假自心有不甘，做到因可以一切不沉，真真我所以开心，真真我多年又再哭因没意思，让我打打坏主意，天使水粉小女子要前退又着新衣，又再哭因换个新的坏主意，伸出手板讲你知，找到感觉再开始。好想一拍便留念，好想一笑便如愿。Alright， 差的东西一手拿遍，好的天气在前面，好的天使被遥距。Alright， 差的根本不想过。笑到亲假设哭笑不分，笑到一点的温暖声音，真的我一秒飞奔，真的又心跳又在哭音，没意思让我打打坏主意，胭脂水粉小女子要穿腿又着新衣，又在哭音没意思，换个新的坏主意，伸出手板讲你知，找到感觉再开始。好想一拍便留恋，好想一笑便如愿。Alright， 差的东西一手拿遍，好的天气在前面，好的天使被遥远。Alright， 差的根本不想挂念。到这世界畅游一想试出各样甜，想转身走身发现，到这笑容侧边，爱你的肩，合情合意不会乱。哇哦！哒哒哒哒哒 Chloe 话我哋好落力嘅演出啦，咁啊跟住落嚟咧，亦都邀请我哋第二位嘅骚动音乐之友啦，就系 Paula 欧子兰。 Hello， 大家好。其实我最近都写好多唔同嘅快歌啦，咁而喺今年咧，亦都出咗第一首嘅快歌，就系《常在中》，咁希望大家可以喜欢啦。 世界更廉价。富贱灿烂多千百度，世界在发烧啊，继续信任不过纵有心跳，全部故事都自己落。提及我话你想再冲。 先听一节新闻报道，转头翻嚟有 part two 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天文台话三号信号至少维持到听朝四点。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讨论近期有大学迎新活动出现怀疑风化案，十八间大学的代表出席，有议员质疑能否单靠学生组织自律举办活动，亦有议员关注埋堆文化严重，新生为免被排挤，被迫接受扭曲的价值观。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话，已经强烈建议院校应该即时遏止歪风，严肃跟进，积极配合执法机关调查院校，并以各种方法拨乱反正。 虛擬資產交易平台 JPEX 案，消息指一名31歲懷疑是詐騙集團成員的男子在昨晚被捕，累計27人落網。據了解，警方稍後會在屯門一處拖走一架名貴房車，相信與犯罪得益有關。警方至今接獲超過2500人報案，涉款15億5700萬。三號強風信號在下午5時40分發出，預料本港平均風速每小時41至62公里。下午6時颱風小犬集結在香港東南偏東大約250公里，即是北緯21.6度、東經116.5度附近，預料向西移動，時速約12公里，橫過廣東沿岸海域。小犬的環流緊密，並繼續以颱風強度穩定地向西移近珠江口一帶。本港普遍地區將逐漸出強風，高地間中吹烈風，預料受小犬和東北季候風共同影響。本港明天至星期日風勢會進一步增強，部分地區尤其南部可能吹烈風。三號強風信號至少維持到明早四點，天文台隨後會視乎小犬的強度、移動速度和同佢相關烈風區同香港嘅距離，評估係咪需要發出更高嘅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受小犬影響，預料本港未來兩三日有狂風驟雨，星期日同星期一雨勢有時頗大。市民請留意最新天文台最新嘅天氣消息。預測本港吹清勁至狂風程度偏北風，風勢逐漸增強，多雲間中有狂風驟雨。聽日稍後雨勢較為頻密，氣温介乎24至29度，可有大浪同湧浪。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風勢頗大，有狂風驟雨，雨勢有時頗大，天氣較涼。下週中後期天色好轉。三號強風信號生效，現時氣温27度，相對濕度7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加树路嘅意外，仲系处理紧噶。不过而家咧，部分行车线就开放翻，只系封闭部分嘅行车线。龙尾咧就排到去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开。揸车嘅朋友，请尽量改用其他道路啦。另外喺北区扫管埔路回旋处都系有交通意外啦。封闭了部分行车线的，而家一带都是比较繁忙的。扫管埔路去回旋处的车龙排到去北区公园对开。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只是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入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排到去学园街，东隧港九两边入口的车龙分别去到东港中心和收费广场车多，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车龙排到落去九龙塘会，龙翔道上狮隧龙尾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宏天广场。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银行要我揿条 link 去网站确认不转账， 会员积分就快到期，要揿呢条 link 输入信用卡资料才可以换领奖赏。 银行同主要大型商户已经承诺唔会经即时电子信息俾条 link 你，问你攞信用卡同个人资料，咪受骗。金管局提提你，数码 key 提近啲，揿 link 前要三思。 第一潮妈每个星期访问一位潮妈，分享下佢嘅为母之道。 今个星期，思芬同 Kitty 崔杰彤为你揾嚟郑瑞文。 简单啲嚟讲啦，你想锡人，首先就要好锡自己啦。让自己开心嘅嘢，真系只有你自己先会知道。希望大家都可以揾到一个令自己开心嘅方法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日朝早10至11， 思芬、 崔杰彤、 第一潮妈。 港台电视三十日演艺盛会开放舞台，呈现秋之舞， 汇聚灵感之美，以舞蹈跨越古今中外，集合演艺学院师生编舞、演出同埋制作，为观众带来一幕又一幕嘅视觉冲击。 演艺盛会开放舞台，秋之舞， 星期日下午一点， 港台电视三十日。 真正令我找到喜欢音乐的心，就是当我听到香港八十年代的广东流行歌，我第一只听到的歌是心事， 未敢将一串心事讲给小雨知。 Hello， 我是伍仲恒，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下午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公司新来的同事是巴基斯坦裔，虽然他都讲得一口流利的广东话，但我都想用乌都语和他沟通一下，增加一下亲切感嘛。 看不出你这么有心，你想学乌都语的话，不如跟他们学 啊。如果要讲 nice to meet you 的话，那就可以讲 aap se mil ke bahut khushi hai。 想学多些乌都语的话，就要留意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思培 Beautiful Sunday。 这个时候呢，亦都有请我哋今日另外嘅两位好朋友上到嚟啦，包括有 CK 王思琪， 有请 CK， 另一位就係 Cecilia 苏丽珊。 CK 高啊，所以企波成 我呢边。 你的意思是就是 唔关事。 你的意思是 唔关事。 fans 的问题亦都收集咗，都问下问下 CK 先啦。 好啊。 咁有 fans 都会问到，就系见到你嘅作品咧，通常都系啲节奏感重啲嘅。其实呢一类嘅歌对你嚟讲，系咪有一啲特别嘅感觉，令到你自己去做嘅时候都会拣呢一类嘅曲风咧？ 因为其实我本身系一个职业专业嘅 dancer 啦，係啦，咁然後所以其實我聽嘅歌咧都係比較即係適合跳舞啦，咁然後適合喐動啦，而且節奏感咧都好強嘅。咁所以咧，當我決定要去做自己嘅音樂嘅時候，其實我都好希望將跳舞嘅呢一個元素帶入去我嘅作品入邊啦，因為呢一種感覺其實係好舒服啦，而且是一个好自在的一个感觉啦。 到我问一问啊，即是 Cecilia 啦，即是有一位叫 Ben 的乐迷想问啊 Cecilia， 因为呢知道你啊本身啊好喜欢演戏，亦都好喜欢唱歌，就问你会不会有时唱下歌呢，即是觉得自己好似一个演员咁啊，要好入戏好入戏嘅状态咁样嘅呢？ 其实我觉得唱歌其实都是演戏嘅一种嚟嘅，因为你演戏都系讲紧一个故事啊嘛，咁你唱歌其实都系讲紧一个故事咯。其实好多监制都同我讲，佢话喂你好快就可以投入到个情绪，跟住我就系咩？可能系因为之前系演员，我而家都系，咁所以佢就觉得可能就会比较容易去投入嗰只歌嘅情绪入面咯。所以我觉得两样嘢其实系同一样嘢嚟。 咁啊呢个时候咧，事不宜迟啦，亦都好紧张，邀请我哋福利先生哈利出嚟先。 有请哈利。 Hello。咁啊，不如 C K 抽先。 好。 C 二 系 有冇 C 二嘅朋友仔 ？O K， 见到啦，恭喜你。 Hello， 你好。多谢。 生快乐， 生快乐，好开心，好 sweet 啊！即系知道，即系自己偶像记得自己嘅生日系一。 通常你记得个偶像几时生日，而家调翻转记得就 好好窝心。好 sweet。咁呢个时候亦都请 Cecilia 去抽你嘅幸运儿出嚟啦。 D 五啊。 D5 嘅朋友仔，有冇 D5 嘅朋友仔呢？ D5,Hello, 你好。 Hello。 点称呼你啊？ 叫阿 John。 你由几时开始系喜欢 Cecilia 嘅一啲作品同埋支持佢嘅咧？ 嗰时系套戏《那天我们会飞》而识佢嘅，咁就嗰时开始欣赏，直至系 until 最近做歌手咁样咯。 系有冇啲咩特质令到你咁喜欢 Cecilia？ 傻下溪下溪下咁咯， 傻下傻下咁樣嘅， 有啲可愛咁樣。 承唔承認先 ？Cecilia， 你自己承唔承認自己係傻下傻下先？ 我唔承認。 你唔承認啊？OK OK， 好啦，輪到司機呢邊，你嘅 fans 啦，點樣稱呼你，同埋又係幾時開始喜歡司機啊？ 我叫 Momo， Momo 係我係由 CK 做星四，佢參加做星四開始中意 CK 嘅，佢多數參賽嘅歌曲都係自己作噶啦。 不怕丑， 系 即系欣赏佢系自己会创作一啲歌， 系冇错，同埋佢即系唱歌又得啦，跳舞又得咯。 呢个时候咧，我哋又有三个福利咧俾两位拣啦。究竟你想拣边一样啦？ 我谂好咗啦。 系好，木木你谂到嘅系 想影一张即系应节友相。 哦 ，OK， 好，识拣识拣咁啊，麻烦哈利将我哋嘅即影即友相机带嚟台上啦。好啦，咁到你啦噃，你想拣边一个嘅福利咧？ 我想拣录音。 喺我呢边嘅都系录音多。 系我呢边都系中意拣影相。 系啊，你有冇一啲特定嘅情景？可能系自己想 Cecilia 帮你喺翻工嘅时候打气啊，定系点啊？ 因为比较难瞓，可唔可以录闹钟要闹声？ 都系闹钟， 我会闹你噶。 咁先醒啊！ 真係鬧人嘅鬧鐘係嘛 ？OK， 我 諗 下先。 俾掌聲鼓勵下先，係有啲緊張嘅，的而且確係有啲緊張。 平時點樣鬧人起身嘅咧？我諗下先。阿莊，你快啲起身啦！你再唔起身咧，你一陣間俾人炒魷魚㗎啦！而家翻工咧有遲到㗎啦！快啲起身啊！ 好有氣啊！呢一段嘅鬧鐘，咁啊 ，John 你聽到應該都好有激勵嘅成分啦、啊，唔會賴床啦、啊。你平時幾多點起身啊？要 七點零，但係呢啲鬧鐘係五分鐘、五分鐘、五分鐘。 哦 ，OK， 咁你可以不停五分鐘聽一次呢個鬧鐘噶咯，到時就係嘛，聽到八點鐘先起身啊！唔好啊，唔好啊！我哋亦都多謝曬兩位嘅 fans 上嚟同我哋。 我哋呢邊已經影好咗，簽好曬名啦。係啦，佢好開心啊，生日快樂啊！ Yeah. 好靚 ，OK， 亦都請 Cecilia 去到台下準備一下一陣嘅演出嘅。咁因為呢個時候咧，亦都將會有 CK 為我哋帶嚟佢今日嘅歌曲同埋佢嘅表演啊！俾掌聲 CK。I'm still young. 唔該曬 CK 嘅演出啦，跟住落嚟呢位朋友仔咧，亦都係我期待咗非常之耐嘅好朋友啊 ，Cecilia 蘇麗珊，俾啲掌聲。 年輕的時候學。 每一天与人赛跑，负太多责任，我知你无所不能，年轻也勇敢，才坚忍至今，会陪你叹气，当世情太狠，我都不怕谁盘问，怎会未结婚，只恐怕余生很长，而你到了没法等。 就请我哋今晚最后一位苏动音乐表演嘅嘉宾，有太妹，有请太妹。 喺我哋头先入场前咧，收集咗一啲你嘅乐迷想问你嘅问题啦。 咁啊，首先有一位 fans 嘅问题啦，佢就话，因为之前睇你喺参加比赛嘅时候讲过自己好中意 hip hop 啦，咁佢想知道其实 hip hop 有咩咁吸引到你，同埋未来你会唔会有机会即系推出 hip hop 嘅作品呢？ 我自己是有少少朝住呢个目标同梦想进发。一开始呢好肤浅嘅，我鍾意 hiphop 係因为潮流囉，係因为佢啲着衫好靓啊 hiphop。我自己会着 oversize 啦，跟住有啲金链啦，即係多啲 accessory 啦，跟住有啲烂啲嘅牛仔裤啦。 咁至于自己作品会唔会有，就希望朝住呢个方向之后有机会可以出得到。 係希望丰富下我知识词汇会。出到呢啲歌啦， 好咁啊！呢、這个时候咧，亦都事不宜迟，好紧张咧，邀请我哋嘅福利先生 哈利，咁你就可以抽一抽，有边位幸运儿可以上嚟啦？ 系啦，乐迷啊 ，E1 嘅朋友， 有冇 E1 嘅朋友仔 ？Hello， 恭喜你， 恭喜你！ 介绍下自己先，点称呼你啊？ 我系海林， 海林，几时开始喜欢太妹，或者佢有啲咩地方吸引到你？ 我是看你和阿康的旅行团就觉得你很搞笑。 多谢你啊，我很喜欢人家说喜欢我康泰旅行团的。 很早期就已经开始支持你了。 处女座啊这个。 是。那这个时候呢也都是来到我们即是粉丝上到来家是要有一些福利啦。我们的福利环节有三个选项啊。 你揀哪个时候 揀好没呢 要二号。 二号， 二号 即影即有相机， 近亲我嗰边嗰啲都系拣即影即有， 真系 有个魔力喺度，喺度。好啦，麻烦啦，哈利啊， 哈利你好，系 咁你哋谂定 pose 咯，一、二 ，thank you，OK， 好靓，俾掌声佢哋先，鼓励下，即系上到台面上边近距离去同自己嘅偶像接触咧，其实都系一件 喺上面可以亲笔签名啦。咁即系恭喜你得到太妹亲笔签名嘅即影即有相嘅，多谢你可以到台下休息啦，谢谢你唔该晒 ，thank you， 俾掌声呢位 fans。跟住来呢个时间咧，就将个台交俾你咯，系啊，嚟噶咯， 好， 俾掌声太妹， 掌声太妹，紧张，好。送俾大家思考工是我出道作啦，跟住希望鍾意太妹同未鍾意太妹嘅人今日听完我首歌之后都好精神。 都邀请埋今日我哋骚动音乐嘅另外四位朋友嘅，包括有 Paula 啦、Chloe 啦、Cecilia 同埋 CK 嘅，有请四位上嚟。今日会见到好多唔同类型嘅表演咧，有跳舞嘅，亦都有唔同嘅风格啦。 系，冇错。 咁但系呢个时间咧，我哋都要请一位特别嘉宾嚟到台上面咧，分享一下嘅。呢个时间希望用热烈嘅掌声啊，大家邀请 Tima。 Hello，Tima。 有请 Tima。 大家好， 好多新一代嘅歌手啊、創作人都會同你合作，你都會做監製啦。可唔可以都分享一下，其實而家同新一代嘅音樂人合作嘅時候，你所見到佢哋嘅感覺，你覺得係點樣樣咧？ 我今晚其實我都係第一次認識大家，咁我非常之即係好驚喜啦，同埋都聽到你哋每一個啲style 都好唔同，即係令到我好開心。即係 Paula 你又即係好得意又好正，跟住 CK 跳舞又好穩陣啊！即係跳到成個台好似睇緊紅館咁， 但佢仲好好 steady 咁咯。跟住阿 Chloe 好得意，好 sweet 把聲 ，Cecilia 講故事非常之好。跟住太妹好有 punk rock 嘅 energy， 我好期待你嘅新 MV。 系， 好多时候可能歌手佢哋都会谂就啊，究竟我自己嘅音乐嘅路个方向应该点样？即系有时都会好多嘅挣扎咁啦。你作为监制有经验，亦都好多合作过嘅歌手，你会俾啲咩建议佢去？可能有啲自我怀疑嘅时候，唔知跟住点行嘅时候，应该点样去谂呢？ 坚持做自己喜欢嘅嘢，同埋坚持继续一路喺度学咯，去更新自己。即系每个人嘅音乐路途都系唔同嘅，即系可能有啲人快啲，有啲人慢啲，亦都好需要运气咯。我觉得，但系运气系点样嚟咧？就系、是、一路坚持同埋准备好自己，咁一有机会咧，就会碰上到运气啦。 感謝天馬，謝謝你，大家俾掌聲天馬嘅分享啦。咁啊，台上五位都代到嘢啦。同一時間咧，你哋會唔會都有一啲嘅説話？多謝可能今日嚟支持你嘅粉絲啊！ 絕對有啊，因為咧喺做新人嘅時候，即係好多時候都會有啲好緊張啊、好氣餒嘅時候。但係每一次可能演出完之後，甚至係做完舞台劇之後啦，跟住見到有粉絲可能專登嚟支持啊，甚至係知道我on show之前唔會食嘢嘅，跟住佢哋會買啲麵包，我最中意嘅 carbs 俾我。咁我係呢啲舉動，我係覺得好窩心嘅，所以我好感謝一路以嚟咁支持，就算我係演戲又好、唱歌都好，每個場合都見到你哋，呢個係我覺得最感恩嘅嘢，同埋。Tim 啊，我都希望有一日可以有機會同你合作。Thank you。 跟住到 CK 啦。 冇啊，我覺得大家肯聽我嘅音樂，我已經好開心啦。每一次去創作嘅時候咧，我其實都好氣餒嘅。唉，我點解要繼續堅持咧？點解咧？咁但係我每次都會堅持落去，因為我知道有人等緊我出歌，我會繼續努力去做多啲音樂啦，而且希望可以。在以後會可以跟多些不同的人去合作，不同的範疇我都很想，因為這個是可以令到我更加之有色彩和豐富，所以多謝今天各位聽我唱我的歌。 大家都期待你之後的作品，跟住到 Paula 了。 首先就真係好多謝我嘅啦啦隊到咗，咁然後其實另外都想講嘅係，漸漸地出嘅歌都係我自己有份去創作嘅時候，都好多謝你哋會同我一齊去揀啦。可能我有少少問題啫，唉死啦，係咪都係出快歌咧？咁樣我都會喺 group 嗰度問佢哋好多意見咁樣。咁所以好多謝佢哋今日嚟到，同埋平時喺生活上面都會好照顧我同埋我嘅同事們。咁所以就我哋之後都多啲見面啦。 跟住到 Cecilia 蘇麗珊啦， 多謝我嘅夥計們嚟支持我啦，同埋都係我啲朋友啦。咁佢哋成日都話佢係我嘅頭號粉絲啦，咁樣。咁但係我都即係頭唔頭號都好啦。但係我覺得你哋聽我嘅歌啊，或者睇我嘅戲啊，呢一啲支持同埋陪伴已經係好足夠咯。咁我希望我之後嘅作品都可以俾到力量你哋，係啊，同埋你哋都會俾到力量我嘅，所以多謝你哋。 跟住到仲有太妹啦， 妹哦。多謝你哋今日嚟聽我唱歌啦，咁希望大家都聽得精精神神、開開心心啦，好好咁樣摁下我隻歌啦。我覺得我今日走咗兩場 live show， 我係發現到自己害怕面對眼睛嘅，害怕成為焦點。但係隨住應該會越嚟越多 live show 咧，我就會要好好 prepare 自己咯。咁我呢20年嘅人生係冇諗過自己係會喺台上面唱歌俾人聽咯。跟住啱啱咧，我唔知道我塊面有冇紅到變咗關公啦，但係我都好努力咁樣 enjoy 個舞台嘅。多謝你哋啊，金煙粉。 好啦，咁啊呢個節目正式完結啦，咁啊下個星期一再見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